分享快乐最强，全乘客决心，大细一起赶上，来投入竞赛中跑进理想。你也似运动员火红，身心出众，快爆发你潜能最英勇。无论是哪位，亦或才来越好，我跟你去打气足以自豪，全力再冲。 夏を送る線香。